咱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个什么话题啊？嗯、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怎么说呢？体育新闻里还一直在刷屏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姚明啊， 啊、 哦，这个姚明他一直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身高啊，智商高， 啊、 哦，但是很多人还说了他的情商也是非常的高的。 哎呦，双商都高， 哎、就双商都高。哦、比如说在一次这个男篮的比赛当中啊，当时这个韩国队被咱们给击败。韩国队主教练过来跟我们握手的时候啊，还说：“哎呀，啊，你们今天晚上运气真好啊！”啊， 哦，这姚明话里边有点、 啊、 是吧？ 对啊，哎呀，这你们运气真好啊！ 是你知道我们的 姚主席是怎么回的、嗯啊？运气都是给准备好的人的。 对， 哎、一句话回过去， 既能体现情商，也能体现 智商，而且他的反应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对 吧？ 对 啊，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其实这个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到。哎，情商这个话题， 对， 说谁情商真高，情商真低、嗯。那我们再说一说， 哎， 各位，你身边都有哪些情商高、情商低的人？ 哎， 他们分别都有哪些表现？ 就是说您身边的高情商和低情商。 哎，咱们大家也听一听，哎，然后我们也自己对照一下，看看，哟、 哦， 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低情商的事情？ 哦， 是不是？ 哦、对对对、嗯。那咱们俩今天还闲得下来吗？ 哎呀，好。这个你像有一位低情商的朋友就发过来了，哎，高磊又逃值班了、嗯、 这怎么能证明他情商不高呢？ 是他是高情商啊。你看在我们两个人不在的时候他说高磊，嗯， 高磊就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哎呀， 说说您身边的高情商和低情商，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对，嗯，您打开微信啊，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对，今天节目互动呢还是有奖品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各位啊，本节目奖品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已经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311，52886311。 嗯， 您各位想要，对对，您各位想要这个大闸蟹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 对对 对, 对， 一会儿我们会抽取，好吧？ 嗯，老话说得好呢，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啊！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 嗯。 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出现故障，乘客也需要有序同行。 另外呢，提示明年汛期前还将整治7处积水点。 还有王府井国际品牌节来了。 再次提示大家，路边的果子您就不要采了。 还有滴滴的夜间停服后利好了谁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来，今天说高情商低情商啊，大家跟我们保持着互动、 嗯、 说一说， 举例说明， 哎，举例说明、嗯、然后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 哎， 9月11号早高峰，北京地铁10号线知春路站扶梯出现故障，那地铁采取地面换乘等限流措施，这期间呢有乘客在人流当中翻越围栏，踩着楼梯的扶手跳下楼梯。对此北京地铁方面就说了，对于此类行为会制止，将会调取监控查看具体情况，根据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再考虑是否交由警方处理。嗯， 对对对，挺大人，你不觉得丢人现眼吗？做这个事、啊、 这个不光丢人现眼还危险的。 对、 啊啊、我们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尤其是大家看球的可能也都会有这个经验，其实有很多时候发生这些人员拥挤的事件，它的伤亡它不是别的伤亡，都是踩踏致死、 哎、对， 或者是拥挤踩踏窒息等等的、嗯、如果你真的就能做到 就是听从指挥按序着这个行走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这个事情变得简单多了。 对、啊、对 对, 对， 这有点逞能哈。 啊， 对对，提示大家，这没准以后都得给您写在您这诚信档案里。 哎， 排队都不会排。 这个不是情商问题， 啊、 这智商有问题吧？ 习惯问题。再来关注民生方面呢，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消息说，已经在近日批复了丰台区立德桥等七处积水点治理工程项目实施方案。这些工程呢，预计将于明年汛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且在明年主汛期期间呢发挥效能。为了减轻汛期大量降雨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北京一系列积水点的治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次批复的七处积水点治理工程项目，正是北京针对2016年、2017年汛期丰台、房山等地区暴露出来的薄弱节点，计划建设的40项防排涝工程的组成部分。 好，再来关注一下，为了增加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租赁住房的供应，扩大政策性住房的有效供给，市住建委会同昌平区政府加快推进回龙观镇三河庄村8万平米1200套集体土地租赁房建设，为历史遗留公共服务设施尽快投入使用来创造条件。目前呢，该项目已经取得了项目占地批复，正办理立项手续。 再来说说学开车哈，为了更好的规范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市场，由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北京市工商局起草的《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从昨天起开始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示范文本规定，驾校这个驾培机构啊提供的培训服务呢，每学时60分钟，有效教学时间你不能低于45分钟 啊！ 你们都说老师聊天啊， 或者老排队， 哎，都不行， 老挨不上号啊。 示范文本根据培训行业特点和驾驶员考试科目学习规律呢，合理区分了退费的学程区间，将退费区间设置为档案受理前后、实际操作培训前后等几个阶段，使得退费条款更加明确和科学啊。不过现在排队的很少， 哦，是吗？ 对对对，因为学车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大量了。 哦，主要是现在买不上车 啊，不是，那人可以先 摇不上号啊， 你自己租一个不也成吗？对吧？ 再来看一下啊，针对近日长租公寓租住房间的空气质量问题，链家的自主品牌官微日前发布关于空气检测及治理工作情况的说明。说明当中说呢，说9月1号自如公司即完成了全国9城20603间首次出租房源的下架，并且进入空气检测及治理流程。9月24号起，所有首次出租房源配置完成之后，必须同时满足空气质量经权威机构检测合格且空置30天以上才能上架出租。 对，赚不少钱了，也不能这么急着白脸的赚。另外提示大家，入秋后呢，昼夜温差确实挺大的啊，这晚上倍儿凉，白天还是有点热，很多人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鼻子不仅是嗅觉器官，更是人体呼吸道的大门，一旦鼻子闹脾气，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鼻痒、鼻塞还有这个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日夜不得欢畅的这种呼吸的感觉太痛苦了。专家就提示说呢，脾胃虚弱、寒凉、寒湿体质的人容易受到这种外邪，更容易罹患过敏性鼻炎。平时应该注意保暖，远离过敏源，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有轻微症状的时候呢，您得及早的去看大夫。 再来说一下，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又来了啊！品牌节期间将举办多场文化艺术展示活动以及知名品牌主题日活动，其中包括中华老字号记忆展、故宫文化主题文创展等4场文化艺术活动。到时候，同仁堂、全聚德、东来顺商务印书馆、北京聚装厂、大北照相、吴裕泰等10余家老字号企业将进行品牌推展及非遗技艺展示。 然后还有外国的品牌，是吧？ 还有什么 啊？ 这个维密秀后台的秘密啊，宝马先锋艺术品建会啊，好，最近注意绕道走啊。 但是我有点想去。 哎，好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周六朝阳区长影体育公园将正式开园，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没有眼睛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 好，来看看大家身边都有哪些高情商。 在眼中有爱灿烂。 好，来看看大家身边都有哪些高情商或者是低情商的人啊。这个 Brandy 先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情商高的一个同事呢，每次喝酒的时候从来不说话，该喝喝该笑笑，冷场的时候恰到好处说个笑话活跃一下气氛。那另外一个同事呢，喝酒的时候爱抬杠，还特别愿意逼不喝酒的同事喝酒，喝完了第二天还要在单位讲其他同事喝多了的糗事儿。你说这是不是高情商低情商？ 尤其是有别人衬托的时候，显得这第二位确实低得更低了一些、啊、 而且这个不光是高低情商的问题、这还有酒品的问题在里面，是吧？ 就是你能不能喝了这酒量之后还能不能理智？那人家那个、哎、对不对？人家那都不是高 酒量大的， 我感觉那第一个是世外高人，轻易还不说话，说话就有烘托气氛。周总说了，这个亲测高情商啊，都是低情商人士衬出来的。你比如说出入电梯帮着女士或者有紧急事件的人，比如让人优先呀，帮着按一下电梯呀，看到这种人，你心情都能好。相反，你要在电梯里还抽烟，这就让人很反感了吧？ 这就不光有情商的问题了，这还有素质问题了，对吧？来，我看一下啊，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的就是跟这个情商高情商低情商有关啊。您可以跟我们举例子说一说，比如说低情商有哪些有哪些低情商的人，他们一般会做出过什么样的事情？ 你受不了哪些是低情商的？ 对 吧？ 比如说，就有朋友说了啊，那个李白就说了，说就是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还有的人宿舍有人在打游戏，语音各种大声说了你，他还不听，就完全 是打游戏，跟着我，你干嘛呢？跟后边 在那边开枪。 你当时心里都想把他崩了。 不是，你关键有的时候你大半夜啊，有一些人就这样，他蹲在那个，比如说蹲在外面啊，大半夜在那地方开枪啊， 他 别让他跑了， 他还戴着耳机，挺带劲的 啊。对， 然后你路过人肯定是不行， 吓一跳，我跟你讲。 我赶紧卧倒。 还有那野比大雄说了，说别人给你发消息你看了不回就算了，他居然还在别的地方发动态，那你明白那意思吧？ 这个可能还不是低情商的问题，可能就是不爱理你。如果他只是针对你一人，就是他不爱理你。 我觉得是这样，他如果不爱理你吧，他肯定是不爱理你，但是呢但是他这样做就说明确实情商有问题。就你不爱理，高情商的人可能是我不爱理你啊，我也有不爱理你的方法。 不， 可能就是我。 你值得我在乎我高情商，你都不值得我管你呢。 你看这就是这个话一出我就怀疑你情商问题了。 我情商是最低的。 对，其实就是你看不那个高情商的人，他可能我确实是不爱搭理你，但是我不爱搭理你，我也有处理你的方式，让 你 感觉到。 什么方式啊？ 比如说那我现在忙啊，不方便回您，或者怎么样啊？ 大家记住了啊。 对，但是呢，你可能你说你这个啊，你不理他，然后旁边发一个朋友圈，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吃，然后这可不 啊，我吃饭呢没看见。 好，这也行啊。来，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还有很多新朋友问我们在哪儿聊， 就在这儿。 罗林月，还有何以有声。 啊，有时候还给我们发一张自己照片。 对， 我们主要看今天不是看五官，主要看的是您周围有什么高情商、低情商。 低情商啊， 对， 凤尾竹啊，这个 听了有八年了， 对，听了有八年，第一次跟我们互动啊， 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您，就是在这儿啊，您可以发送互动话题内容过来，但是如果您在互动话题后面再加上您的手机号，我们就知道您要大闸蟹了。 没错， 我们一会儿会进行抽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组热点的消息啊。入秋以来，北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 老舒服了。 对，不管是风景还是气候，都让人感觉真的是美的不行不行， 就想在外边待着 啊， 特别舒服。 而且这个时候水果也纷纷的成熟上市了。在市区里呢，为了美化道路环境，绿化部门也在路边种了很多这个观赏用的果树。不过近日有市民向这个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12345反映说，这些挂在路边绿化带里的海棠、石榴、桃子、银杏、沙果等果实，经常会引来一些人呢，这个伸手啊来摘，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果子是不能吃的。我们先不说素质，我们先说说健康。 危险，这个，距今这个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南侧有很多的名贵树种，国槐呀、油松、梅花、海棠等等。金秋时节，抬眼望去，海棠果有如柴鸡蛋大小，挂在高处的枝头。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树冠中部偏上的位置，有一个长约1尺的撕裂痕。明显是有人将这儿的树杈给掰断了，还不是摘果的问题啊，并且撕下了侧枝的一层皮。这是居民在采摘过程当中过于粗暴了。不少人还没等果子成熟，就开始用自制的长杆子去打。 等熟了，他怕挨不上啊。 那你回家蹲熟啊，连同枝叶及果子一同打下来，造成很大伤害。园艺师傅修剪这个剪枝啊，是要采用专业的钳子的。并对伤口进行抹药处理。 您看看这细心程度。 如果任由伤口发展，可能导致这树木就死亡了。 其实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些观赏树结的果子不是食用果，非但口感不好，还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有的甚至是不能吃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观赏果树，因为在马路两旁，常年它吸收的是什么这个汽车尾气呀、还有铅啊等等的这个重金属有害物质啊，都会吸附在这个树叶和果实上，大量食用会产生腹泻等不适症状，所以根本不应该采摘食用。如果发现有人采摘绿化植被果实，市民可以向城管执法部门举报。那城管部门或许可以依据这个绿化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给予处罚。 对，别把毒药吃下去，对不对？你这天天呢，他在那儿吸尾气，我来 啊。您这天天讲究养生，养生是不是？ 对， 最后好来一个含满尾气的果子， 不是这种野生的啊，在土里长得就真的都好。 你差那几块钱儿嘛？来，接下来的时间，对， 这是不是以后旁边得安个监控啊？当然，这又显得没劲了哈，这都得看。 嗨，对这个。来看一下这个 低情商吧， 那个低情商的事儿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身边有哪些高情商和低情商的人的表现？ 也许会是忽视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激励黑暗，每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 哎，我看到一位啊，这夏奈尔五号啊，就说了，嗯，我来给你们说一个啊，说一个低情商的，我们一同事 A 搬新家， 哦， 这同事 B 呀，啊，跟人家说了好几次，哎呀，我给你去你家暖房啊，这个， 哦，这没这有主动说的， 啊，这挺好啊， 上赶着去，哦， 然后 A 人推脱了好几次，说，啊，不用来，不用来，这实在是找不到借口推了啊，就约了某个周末一起去 A 家里吃饭， 哦哦， 结果呢，这 B 到了人家 A 家以后。一进门就说，哎呦，你家这窗帘颜色搭的不太好，哎， 哎， 你这装修格局我觉得这有问题，你这厨房不能在这儿啊，你看你这电视柜打的也不行， 你给我出去， 哎，我跟你说各种不，啊，不搭不好，然后呢，啊，A 做饭的时候 B 还坐那儿看电视啊，等吃饭的时候呢 B 就开始了，呦，你这菜炒的这颜色不行啊，这菜有点咸啊，哎呦，你这怎么能拿这两个放在一起炒的， 哎， 这好家伙给 A 气气的哟，我天哪，这是典型的。 您把这故事讲出来换大闸蟹，是不是 A 就更生气了？但是夏奈尔五号讲的这个确实大帅说的对，就是很典型的。 典型的情商个低一点。 而且是嫉妒心强，你发现。 不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你。 对，但还不是情商，你哪有说第一没有主动说要上人家给人暖房。第二没有空手去的。 啊 不知道是不是空手啊。 到了那儿。 去了之后得说好话，你挑着人家好的地方说，你 对对对对， 也许是 已经装完了。 再说了，这窗帘是给你安的吗？ 对，不是人已经装完了，你这么说不给人添堵吗？ 人啊，哦，人做饭你歇着，人做完饭你还挑刺儿， 哎, 哎, 哎， 你别说是朋友了，两口子这样也得打架呀。 对对对， 对不对？你问大帅敢提这意见吗？ 这个典型的盖戳啊，这个 B 被认定为低情商。哎，好，你那里还有吗？ 我有。齐峰说了自己 哦， 高情商，比如在我不回信息的时候， 嗯， 我是需要思考怎么回答你的话，不是不想理你，这是高情商还是特矫情的，低情商是我不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别没完没了的给我发信息，我是真的有事忙不过来，真着急的话你要不然就打电话，对吧，大闸蟹什么时候给我，他后一个我 是 说的有点道理， 你说大闸蟹什么时候给的，那个 不是最后中间的低情商， 不是齐峰你已经被我们抽中了，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人家的 抽了你 的那个大闸蟹方会主动联系你的 大闸蟹方，他说这个我不回的时候你就别没完没了给我发， 哎， 这倒是真的，有时候你这越忙那手机越帮啷响， 哎对，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哎呦这个还有20几秒，我们再先进到广告， 哦，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你身边的高情商 和低智商低情商的人，就高情商的人和低情商的人，就是你甭管有哪什么样的人，你都给我们举例子说一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 是 我们学习学习。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 稍后继续。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Rem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 9月21日起，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家装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国际金价呢昨天开盘于 1198.18 美元后震荡下行，录得低点 1192.59 美元后反弹，晚间美元指数破位95关口，那么金价多头发力，冲破了1200美元关口，最高达到 1208.46 美元，随后金价小幅回落，围绕1206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206.60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和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在路上，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高情商、低情商啊。 对，也别光说别人，我突然想到，也可以说说自己吧。 有说自己的，有好多朋友，格云说了，为了大闸蟹，我也是拼了，我今天就是。给你们说我自己低情商的事 儿，因为有时候难免会做出低情商的事儿， 就是再 小心 智慧的人 是吧、 他有的时候也难免有疏漏是吧？ 对， 反正您都说说呗，有什么高情商低情商的一些情况、 您搜一搜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这个我说说格云这个吧。 好好好， 他说呢，前两天还跟这个大帅高磊还说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公司就是俩员工仨股东，然后呢、 对， 然后呢他还是其中一个职员，哎，是跟咱俩说的是吧？ 反正我有印象。 对对对，应该是跟咱俩 那个人还迟到早退。 对对对， 是吧？ 对，然后呢，他说就是最累，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啊，这个前两天又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不是他们轮流拿值班电话吧？前天夜里他被吵醒三次，因为家里还有孕妇呢，但是出于工作。那也没办法是吧？ 确实是。 没想到了夜里十一点多，老板居然又打我的联系值班电话，问我一个订单的情况。我才刚迷迷糊糊要睡着，又被吵醒了。后来想了想，这都夜里第三次你们这么打扰我了。要是客户有紧急情况，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老板这些次完全可以第二天再联系我的事儿、 不着急。 你也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再加上公司其他同事平时那么差劲，还有我老婆怀孕还得拿值班电话，我心情就不好了。 哎， 夜里12点多还没睡着，我就直接给老板发了一个网页截图，睡眠不好对孕妇的影响。 很直观呀、 然后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说，哥，值班手机以后我也不拿了。第二天早上见面了，他居然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又直接当着面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去健身了，值班手机我也不拿了。然后我俩还小冲突了两句，你们说我的做法是不是够低情商的？ 这个不算低， 反 正也算不上高。 情商低不低我不知道，反正胆儿是够大的。 这可能也是情绪到那太烦了。 哎，太烦了 。哎， 对，就已经到了爆发点了。 你能体验吗？ 哎，我没有 体验。哦，那我们回头晚上咱试试。我找一人，我自己也不干这事儿、 反正 我也受不了。 不是，我有一点，就是我如果睡觉的时候被人吵醒了，我脾气不好。尤其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哎呦， 来来来，你再看看 范大爷，您还得睡中午觉呢。 对，您再看。 孤独旁观者说，你说他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给同事给电影做注解，一边叨叨叨叨叨跟那讲，还发出各种，哎呀，你说怎么这样？哎呀，真烦人。 啊， 这种声音，你说算不算讨厌？算不算低情商？ 对，这个算讨厌。 这有点没有功德，是吧？哎，您能跟人讲， 对，看一下 CC 啊，说我先生的情商那简直了。谈恋爱的时候经典的两件事情啊，到情人节，我希望他送我一束鲜花，结果先生啊给我拉到花摊前说，哎，你喜欢什么花，我给你买。 这多实在呀！ 你看，不，你看，这就属于这真的情商不高。有时候是这样，女生她不是为了图那束花。 我主要是图你心急惦记我，还有我 一、哦、我以为你让给换成钱呢。 哎不，我一出来以后，我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束花，他站在我面前。 弟妹啊，大帅这样太危险了。 我图的是 太了解。 我图的是这个，我不是为了买那束花。 哦，就不用我挑。 哎， 你喜欢什么我就买给我什么都成。 对就行了。 我给你向日葵。 哎好，可以啊，我还能吃呢、哦、是吧？ 你这情商来低了。好，送给你花，你抠出来瓜子给嗑了。哎、 看一下再说、 啊， 先生去参加夜校学习。 哦， 我贴心的给他买了快餐， 真好， 并且在路口等他，结果人家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看我没到，人家直接走了，害得我 这个有点 一种坑等，还胡思乱想了半天。那是20年前呀，没有手机呢。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病重的时候，愣是用胳膊帮我举了4个小时的输瓶液。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嫁给了他，至今已经21年了。 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 对的， 人家实诚。 对对对， 确实 他这个 这实诚， 他这个是实诚，就真的是没有那些，就是他那花花经验不多，我跟你讲， 有人多呀，是吧，大帅？你跟那儿注解半天，我感觉到了， 怎么感觉给自己挖了一 坑？有人花花经验多，我可知。雪燕说，我有一同事，人老公呢没工作了，就在家做做饭呀，照顾照顾孩子呀，收拾屋子什么，哎，弄得家里也挺好。我们屋另一个同事有点讨厌，时不时的跟那儿说，哎呦，这男人要下岗了吧，在家就是没出息，这又就是吃软饭的。哎呦，我听完就觉得，哎呦，您这情商能不能长出来呀，这也太低了。 哎呦，这个是典型的情商低。 我觉得 这 都是真的针对了，是吧？ 他不是，他如果有的人他真不，他有的人当然要具体情况啊。 确实， 如果你是针对的话，你这种人就是坏，对吧？ 啊、 但是如果你真不是针对，你就在那说的话，那情商确实有点低， 确实有缺心眼，我 太低了啊！所以大家平时 这咱说的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哎， 对不对？ 对 你专门挑人短处说，那就。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我们有一位叫田小米的，他每次发来了微信呢，就发来了好长，然后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念，他已经到单位了，他就给我们发过一句，呵呵，我又到地儿了，我又要拜拜了。 田小米，你给人念一个吧。 哎呀，我给你念一下。哎呀妈呀，我又拜拜了啊。 没有别的内容啊。 他应该前面内容来不及念了。好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先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可以。 哎，在这个关注体育方面消息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听好了。哎呀，每次我念这一条，就是昨天还专门有人说，喂，你们这个 我给你推一下音乐，准备啊， 对，来，好 ，Go。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的 BOSS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给您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您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陪您一起 get 到燃点。 哎呀，幸好这就播到14号，过两天我看你这。 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啊、你这名爵 HS， 你就冲我这个广告播读，你是不是多投一段时间是吧？ 那都有你播啊， 哎、 说好。 来来来，关注一下体育啊！哎、 行，说哪个？ 说一说咱们的国足亚洲杯的前景吧。 那、 先分析一下。 北京时间前天凌晨呢，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客场与巴林队战成了0-0啊、以一平一负的战绩结束了本次西亚的拉练。 哎、 赛后呢，国脚们经阿联酋转机回国，之后将返回各自俱乐部、备战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第22轮的角逐。 怎么都不敢直飞回来了吗？ 那万一要是要去买东西呢？ 这个其实啊，那大家都开始担心这个亚洲杯，如果以这个状态去踢的话，那恐怕 我们的前景堪忧啊， 恐怕了， 对， 就只剩下怕了。 但是里皮多次强调啊，说国足此次招入更多的老队员是为了亚洲杯磨合阵容。从球员表现看，新入选国足的买提江和王彤都没有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而阵容当中唯一的 U23 球员韦世豪技术特点鲜明，虽然只替补出场6分钟，但他应该是里皮手中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国足需要加强突破和边路进攻的时候，韦世豪的速度优势将会缓解球队的锋无力问题。根据日程安排，国足在亚洲杯开始前还有4场热身赛，里皮必须利用好这几场热身赛呢，完成考察队员和磨合阵容的任务，并在今年年底前打造出一支堪比去年世预赛12强赛事的成熟球队。 嗯，你说就那两个人没有显现出自己的表现哈，眼前一亮，是不是隐藏了实力？ 迷惑对手。 嗯， 我们已经迷惑了对手那么多年了， 主要是把我们也迷惑。 大家说一说国际排联为了中国观众而改变赛程安排 啊。客气客气， 这个诚意不错，这情商高啊。 我天哪，你这说话一定要标准。北京时间昨晚7点啊，中国男排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男排世锦赛上亮相。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个比赛时间是国际排联第一次专门为了中国观众提供适合中国球迷观看比赛的时间。今年呢，国际排联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表明国际排联很在意中国市场啊。这那何止是你在意啊，这对中国排球发展也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对， 啊，好事啊。 嗯， 好像全世界都很在意中国市场。 嗯，是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好钱包， 中国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们加油打吧。 对对对，因为特意给我们安排了看你精彩表现的时刻， 对， 你一定要发挥最大能量了， 是时候显露真正的绝技了。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来，继续看看大家的情商啊。 哦， 那个 宝牛这一句话真是证明了 哦。 有个同事总是公开说某某某情商太低，我感觉他自己才是低情商。这绝对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跟前两天我看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总站出来说别人娘炮，并不一定显得你是真的阳刚。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就你天天让啊这情商低那情商低，其实就证明一件事，你情商低。 这不是情商，反正也不高啊。是 这样。 再来看一下熊妈妈说了啊，我说一个低情商的吧，也算是奇葩，是她闺蜜的婆婆啊，那叫一个另类啊。她闺蜜跟她说过，说有一次呢，她的闺蜜老公啊，让她的闺蜜去给她婆婆送海鲜 啊， 就是螃蟹和虾之类的， 挺好的吗？ 哎，你跟我说这个话题符合送螃蟹的条件吗？这个再说啊， 都提到了。 她拿到这个拿着这些海鲜啊，到了她婆婆家门口以后就敲门，噔噔噔啊，婆婆就问谁呀？我闺蜜就说妈是我。然后婆婆砰把门打开，哦，看到了闺蜜，然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哦，是你啊，有事儿吗？我儿子不在家。 哎，这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俩人 是啊，就是她可能她婆婆就那意思，我儿子不在，现在不在我这儿 啊，哦，以为上门找老公来 呢，以为上门找老公来呢，哦。然后我闺蜜说，当时就崩溃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感觉永远不是一家人。这个吧，哎，婆媳之间的事儿啊，我们不能通过一件事情分辨出来。 对对对， 这个反正 有点微妙， 有点微妙。反正婆婆这么说是， 要是她就是这性格的人呢，你就当就是这样。 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说，哎，你们千万给我匿名啊，我来说一说我婆婆。说我当时我婆婆情商也是，她说我当时刚生完孩子，我婆婆见了面，就生完孩子以后很久 啊， 我婆婆说，哎呦，你这都生完孩子这么久了，怎么肚子还不见小啊？ 婆婆是不是担心还有下一代 不是 没有来呢？ 就是她婆婆可能担心是怀的双胞胎那个还没生出来。 对对对，你就这么想吧。那能怎么？这也是太不会说话了。 哎、 这个 好家伙， 嗯， 你那还有吗？ 这魔草还担心。哎，那你说那摘果子，你举报给城管，城管没来，这人跑了怎么办？确实这样，你可以拍照。 没事，我们不用替他担心，因为他吃下去以后。他也是吧，蹦跶不了。 大家别吃， 蹦跶不了多少天啊！再来看， 王鹏说贴着面膜在医院看病，情商怎么看？ 啊、哦，什么意思？贴着面膜在 贴着面膜不许去医院看病吗？ 不是啊，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医院里贴面膜，是这种是不是算情商低？ 昨天我才知道 啊、 皮肤科的大夫也会给病人开面膜的。 哦，真的吗？ 这个面膜啊，对，它有的是有医疗效果的，好吧？ 哦， 所以你这不是情商问题，这人可能就是 需要，可能在那治疗呢。 对对对， 看一下， 你不要看到面膜就想到化妆了啊。 凯莉说了，我老公啊，来说一说典型的情商负值。 哎呀，现在都指向老公了。 哎，情人节、七夕节、我生日啊什么的，啥表示都没有。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你大过节的，连句话都没有吗？你太过分了吧？” 哎， 你猜怎么着 啊？ 负情商的他直接给我转了5200块钱，给我气的简直就想离，你知道吗？我就 啊， 你知道就哎，你说出来，你信不信？你现在说离，我接下来就能给你找到下家，你知道吗？这不是情商低啊， 不是给他找下家，给老公找下家。 对呀、啊，这是钱太多呀。想想当初为啥嫁给他，钱多呀。 啊、哦，是人是这么显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哦、 结婚前貌似情商不低啊，还是不用心了。 没有，人家还不用心呢， 直接转5200还不。 虽然这说也不能代表说啊，这个钱就跟什么划等号。 对对， 但是他比较实在，对吧？让您去，哎，你可以打扮自己啊，什么这就 是 差了那句话。 我就是还是那句话， 哎，对对对， 女人她要的有时候不是钱，不是花， 哎，不仅仅是 不 钱和花， 对对，不仅仅是钱和花， 就或者说啊，确实也不是，但你更多的呢是你要用心的关注啊， 当然你要想、 啊、 你要想、老公他可能再去忙着挣那5200块钱呢，对吧？你也不要老那么苛刻。 为什么这里边还有括弧说什么跟大帅 昨儿似的？ 你昨儿给人转5000？ 不是我昨儿是不是什么事儿生气了是吧？啊， 你今儿都忘了？ 行，我今儿这人就这么着，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好，接下来时间， 这不是情商问题，我觉得。 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关注一组资讯啊，这个《如懿传》低调开播之后，始终是伴随着争议的啊。一个月后，收视率和口碑终于止跌反弹。截至上周末，《如懿传》的播放量呢，已经突破了37亿，豆瓣评分从6.5，嘿，涨到了7.3了啊。这 是不是另一部更不好看造成的？ 不是，是因为是这样啊。大家一开始这个吐槽《如懿传》啊，都是因为周迅他演年轻的时候 不太合乎， 不太好看、然后加上整个就确实是给人感觉特别尴尬。 但我那天无意间看了一眼，我觉得里边台词也挺够呛的，说什么本宫今天浑身不爽。你要加一个筷子，比如浑身不爽快，这也是个古人浑身不爽。好，我更不爽，我看完之后。 这编剧情商有问题，那个来看一下啊， 说说王家卫吧。 啊，说说 王家卫执导的经典作品《阿飞正传》修复版即将重映啊，先前拍摄的花絮再度被翻出。张国荣当时被王家卫一句“哪有这样胖的阿飞”刺激到，特别瘦身了7公斤。 那要好啊， 让自己更接近电影中阿飞的形象，相当敬业啊。还有一段花絮是王家卫希望张国荣可以穿着背心跳恰恰舞，他也是一口答应，只是说我有一只手臂比较瘦，你要用镜头来迁就一下。果然就成就了电影中经典的一幕，让观众难忘张国荣在电影中的风采。 哎呀，真是。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起香港中乐团将以阴阳大川为主题展开遍及北京、杭州、上海、南京的巡回演出。在北京站，香港中乐团将会走进清华大学，而后亮相北京国图艺术中心，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这个挺难得的哈。 嗯， 再来看看昨晚呢，由作家红孩啊，围绕北京一城三代大运河之萧太后河创作的中国首部散文话剧《白鹿归来》在北京21世纪剧院首演。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文学院刊社主办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在提前出版的今年第十期推出了不久前刚刚公布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专号。嗯， 哎，这确实读值得一读啊。 哎，对对对，里边有很多的获奖作品。 对对对，另外呢，数码修复版动画片《龙猫》有望在年底引进国内啊。今年是宫崎骏代表作《龙猫》上映30周年啊，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呢，将电影原版的胶片转成数码，进行修复与重置，并在全世界上映。那么咱们这儿呢，有望引进这部电影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情商。 大家想要大闸蟹，可以在您互动内容后面写上手机号， 对，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会儿来抽取啊。好，来来来，看看， 哎，说一高情商的 啊。好， 这个丰台路姚马说了，我在我们小区呢，总是看到一位阿姨一直在默默的清理，别人家狗狗就是随便排泄的粪便 哦， 啊，并且从来不宣扬自己，真的很敬佩 哦。 这不只是品格都很高尚哈， 这不光是情商， 相反印证出了这个自己狗不这排泄不清理的主人呢，这个习惯不好。 对 啊， 来看看啊，这个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说的，我有一个发小，就是标准的低情商，平时说话难听，不遭人待见。前几天呢，让我有空帮他邮寄东西，当天我说身体不舒服没去，第二天他就质问我，你为什么昨天没去？还气急败坏的，我就很生气啊！要不是一块玩了20年，我早就拉黑他了。他这个情商你都能跟他玩20年，我觉得你智商你…… 哎，有的人包容心极强。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特别包容的人。反正 但是这就显得原则性稍微差了点了。这事儿都两说。这个徐半仙是好汉说了啊，中秋节啊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嗯， 我提前2星期。哎，就带我老公吃了2顿火锅，我就要提醒他大日子要到了，你是不是也安排呀？哎，我这算不算高情商？ 你算，你不光算是高情商啊， 你还能赔本吧？ 你还算是厚钱包。但是你就要过2天，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老公有没有意识到大日子到了？ 哎，对对对对对，意识到了，因为广播里念了。 哎，好。甜甜薄荷糖就说了，哎，我觉得我们家娃情商不低。在他小学的时候哈，劳技课上啊，做中国结，他做好一个，下课的时候被别的同学拿走了，等他发现的时候，那个同学是他自己说是他自己做的，不愿意归还。这个时候儿子就说，那好，你一会儿有空再做一个给我吧。等过了一节课，那个同学把儿子做的中国结就还给了他。儿子怕和别人混了，其实是自己做了小标记的。我觉得儿子的做法既没有当面拆穿拿走他东西的同学，又要回了自己的东西，情商还算可以。 可以可以，他 这非常的高， 台阶下太聪明了，宝贝， 这太聪明了，既给人台阶又把东西要回来了。 是是是，现在小朋友了不得， 这孩子好，这孩子棒啊啊！再 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换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处豪礼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

登陆的风力呢为9到10级。那么受白里加的影响呢，就是南海北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广西、广东沿海，还有雷州半岛、海南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的大风。那么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呢，有9到10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11级、12级。那么受白里加的影响呢，这个降水范围也不是很大，主要集中在广东西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北部这些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预计雨量在50到75毫米。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两天是不太适宜大家去这个旅游的。那么今天呢，冷空气啊，有一股冷空气从新疆东部啊，向东移动，它是逐渐影响到这个甘肃西部啊、内蒙古的这个西部。那么到了明天，这个冷空气继续东移，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甘肃中部，这一带呢将出现降温。15号呢，随着冷空气的继续东移南下，这个内蒙古大部、东北西部、河北北部和山西、陕西中北部，以及宁夏、甘肃，这些地方呢将出现降温。那么16号呢，东部、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呢也会有3到4度的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呢，冷空气来临之前，江南、华南气温呢会快速上升，大部分地方将回归到30度以上，尤其是像长沙、南昌啊、广州这些地方，有可能出现35度的高温。那么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谢谢，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北皋桥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尾沟。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接近了平房桥。而在西四环定慧北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比较长，队尾排过了岳各庄桥。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的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路上聊话题，说一说你身边的一些高情商和低情商的一些人的表现， 对 他们都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已经成为笑话大全了。 哎呀，我天哪！我刚看到大宝有一条，乐死我了。 他是跟我说是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个我朋友的事儿啊，这真的是低情商的典范。说我朋友刚上班，有一个男生想追他， 好事儿啊！ 哎，我们就跟那男生说，你去约我朋友，咱们一起打羽毛球，是吧？哎，这样一起运动运动，对吧？ 哎， 他真去了，还说巧了自己最喜欢打羽毛球。 嗯， 然后更厉害的是，他和我朋友赌输赢。我寻思这不错呀，你输赢了以后赌个吃饭、看 电 影、约会什么的，你甭管谁输谁赢，都能再聚一次，对不对？ 对对对， 聪明啊！没想到这哥们儿跟我朋友说，哼，这样啊。咱们打赌，谁输了谁就是那个笨蛋。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愣了，我就在旁边打圆场，我说，哎，是这样啊，我说你 人家， 我是 一决雌雄啊， 你这样，你们要不赌点有意思啊？ 哎、对, 对对， 比如说谁请谁看个电影什么的， 对 对, 对，别太幼稚。 哎，这哥们儿说、不行。就是谁输谁笨蛋。 他还强调，其实原话是比笨蛋更严重的词、 就 是 那个 S 开头的那个啊。对，然后我们几个人、 是要跟人好吗？ 我们几个人彻底服了，我们觉得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然后打完了以后，我朋友说这什么人啊？就算单身一辈子，也不可能让他追上。 那肯定的。 哎、结果没过几个月，我朋友有一次扭扭捏捏的找到我们，问我们要不要和他俩出去玩儿。我们很好奇啊，然后朋友说他们在一起了，现在已经结婚了，日子过得还挺有意思，你这上哪说理去？我们鉴定完毕，你朋友真的是个笨蛋。 不是， 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啊，可能人当你们说一样，人背地里有别的安排。 对，其实 这个是障眼法，所以说使得有点 过了。但是你甭管人家、哎呦，这是个奇葩。 当你们说一样，人背地里有别的安排。 对，其实 这个是障眼法，所以说使得有点过 了。但是你甭管人家、哎呦，这是个奇葩，我觉得，我特想向他取经一下。 你应该问问具体发生了什么， 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就决定跟他好、 哎？对，肯定有他吸引人的地方啊。 对对对， 绝不会说 啊，因为他说我是笨蛋，然后我就跟他好，这样人真不多啊。 来来来， 多雷蒙说，我感觉我妈跟我爸就是低情商和高情商的鲜明对比。 哦， 那会儿呢，我跟我媳妇儿还没结婚， 嗯， 头一回把她带回家， 嗯， 我妈当着人家面各种揭我的短儿，哎呦，弄得我那叫一尴尬。 嗯， 多亏了我爸给我打。原厂， 嗯， 就这样，后来我还费了六车话把这解释清楚了。你可不知道，他小时候那就一头、哦， 哎呦，好， 我们家瓦都掀了一大片啊！ 来，你要说错话的啊，还有一位丁先生自曝糗事儿啊、说那个当时那前女友啊，前女友家里有一只金红色的泰迪，随着狗狗年龄的增长，毛色越来越焦黄。 嗯， 哎，有一次我去前女友家，不知道是怎么了，我是脑子抽筋了还是怎么着，我就对着泰迪喊：“嗨，金毛狗，金毛狗，金毛狗。”然后这个时候，哎，抬头一看，丈母娘染了一头金发，然后前丈母娘跟我相视一笑。 是是是，这成为前任是有原因的。 所以后来就成了前女友和前丈母娘， 前准丈母娘。 哎，对，哎呀，所以说你叫之前，你倒是先观察一下地形啊。 这说明人不能瞎撒欢儿，你看。你瞅，但是这个人啊，这位水点说到这个人是有点讨厌 哦。 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在四个部门都待过， 嗯， 每到一个部门就跟这个部门的人说别的部门的人的坏话和是八卦 哦。 现在基本把我们公司所有人的坏话和八卦都说了个遍，包括领导， 哎， 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他自己曾经被他说过， 嗯， 哎，问题是我们这位同事到现在觉得自己人缘很不错， 嗯、 啊，你们说他是情商是不是特低？ 不是，其实一般情商低的人。他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情商低，就是也不会意识，就 是 一般那种自我感觉都还非常良好。 哎，觉得你看大家都爱听我说话， 哎 啊， 他要是意识，他要是能意识到的话，他就不至于说那些东西了，对吧？ 这有点，这也真是奇葩。 就像琪琪说的，就在刚刚，我跟我媳妇儿说，媳妇儿，媳妇儿，新的水果手机上市了。我媳妇儿说哦，然后我说那我手机都坏了，快半年了。我媳妇儿说哦，那怎么办呢？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低情商？ 不，这是高情商的表现。中国有一种传统的体育运动叫做太极拳， 哎，还有一种 打得好 传统的运动项目叫装傻。 来，这是运动啊，这个倒是其实更费心。我 们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 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你刚才推音乐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儿来。 什么？ 为什么你报天气的时候就有电乐，我报路况的时候就没有呢？ 我情商高。 这就是这种人要衬托自己优美。 来 控诉你。 来看一下啊，这个说一说旅游方面啊。北京旅游名片被北京旅游这个名片将被更多海外游客知晓啊。 怎么回事呢？ 昨天下午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在天坛神悦署举办，那北京最终确定与全球30家知名旅行商建立沟通与合作关系，未来将着重向世界推荐古都游、首都游、民俗游、时尚游、美食游五大文化游，以及研学游、中医健康游、会议体育游等共八类特色旅游产品。 太好了啊。近年来呢，北京入境旅游市场持续低迷啊，咱老说旅游火，但是来咱们这儿人不多， 都出去了。 今年以来终于回暖，根据市统计局披露的数字呢，一月到七月北京入境游人数达到227万人，同比增长 2.5%。 好， 希望来啊，欢迎大家都来。 对，北京欢迎你。他明年四我唱完了以后大家都不来了。我说明年四月呢，北京世园会将在延庆开园。目前世园会核心区域各项工程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项工程也将于今年年底前陆续展露真容啊。 嗯，你像这设计方案显示，永宁阁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啊，总建筑面积大约为2000平方米。地下是干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地上为框架结构，总高28.8米，是四面两层三重檐的建筑，四周呢配以门舞亭廊啊，感觉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咱们北京世园会的总工程师，听咱们的节目， 真的吗？ 真的。 向您致敬。 上次特别，我就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有一次机会去到那个 采访 他们做活动的现场，然后呢，当时那总工程师说：“你是大帅是吧？我听你们节目， 哎呦， 当时那种感觉，就你知道吧？ 这真是起早贪黑。”是不 是？ 是起得早才能听上呢。 我们这节目真是得听，起得早才能听的。 对 吧？ 而且越来越早了，进入九月呢。 而且，对这总工程说完了以后，就是我以后在节目当中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你目前是再也不敢胡说八道的状态是吧？ 是。 那你要胡说八道的时候，我们说进入九月呢，世园酒店项目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收尾阶段。按照既定的目标呢，工程将在今年12月底实现竣工验收。不仅如此呢，目前世园会核心区各项工程也全面进入到冲刺阶段啊，工程呢这个将于今年年底陆续展露真容。 再来说一下啊，昨天故宫博物院这个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书画馆开幕啊，113件这个传世精品亮相，同时一套故宫藏四王绘画全集出版，玄烨南巡图也首次集齐5段来出版。 看。四位大师都姓王，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啊，山水这个画坛以师生或亲属连接在一起的王石敏、王健、王辉、王元祁，史称四王。 哎呀， 就跟我跟你有多大关系？你想想，你姓范。啊，姓范当然也有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文正公知道。 哎呀，还有不管到了哪儿都能做成巨商的 范蠡。 有商祖嘛，对吧？ 有跟西施在一 起。哎呀，这个这样，改天我们互动一下你们这各家姓里的牛人吧，好不好？来。 哎，百度上就有，特别丰富啊， 是吧？好， 哎，要说这展览持续到10月30号啊，但是展览不单独售票，您要持故宫博物院的门票，入院后就可以免费参观。 好，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税务小贴士。 听众大家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8月27号，北京市首家政务大厅全程预约办税服务模式在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正式推出。这是北京市市区两级税务部门挂牌之后服务纳税人的又一个新的举措。今后呢，纳税人到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税收业务的时候，可以提前通过微信进行预约，在约定时间抵达现场即可办理税收业务，再也不用现场排队等候了。政务大厅全程预约办税服务将会在西城区试点之后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未来将会惠及更多的纳税人。 机构改革服务先行，国地税合并后，北京市税务局明确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聚焦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通过推出全程预约办税服务，发布119项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实行一厅通办、一网通办、一套资料办、主税附加税一次办和涉税业务一键咨询，为纳税人提供了无缝衔接的服务体验。随着改革的深入，北京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推进办税事项的优化整合，加速推出更多便民高效的服务举措，为纳税人增添更多获得感。 好，接下来继续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发过来好长好多的这个情商低商的事，情商高情商低情商的事儿啊。 对对 对， 跟大家来详细的分解一下啊，说一说你那儿有什么。 对，主要就是老人的事儿，有时候就有点难说了哈，不能这么简单评价。不过这个贝勒就说呢，亲戚朋友上门，老人一定坚持不要人家带来的礼物 哦， 其实就是水果啊、吃的什么的，哦、非让人家拿走。 哎呦，对，这个是不是我觉得不是情商问题，就是老人都这样。我们家里也是， 他实际上是觉得哎呦， 他是真客气， 对， 他真不要， 就愣是让人拿走了 啊。 这就有点尴尬啊。哎，其实老人是真心实意的客气， 真是客气，他们是真客气啊，不是说别的， 就是怕你破费。 哎，来看一下，紫丁香说了，我有一个同事大姐，那情商真的是让人着急。比如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得了牙周炎啊，我说哎呀我牙疼，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然后这个时候大姐过来了，神色凝重的劝我说，你快去看看吧，咱们同事某某某的爱人就是因为牙周炎变成癌症去世啦。就我当时我那个心情啊、又有一次说有一个同事心脏不好，念叨说想要医院去看一看，结果大姐又飘然而至说，你快去看看吧，这个毛病不好，能引起这种病那种病，很危险，容易去世啊。我就纳闷了，大姐你是不是，你又不是学医的，你说这话，你劝人家，你到底是劝人家还给人添堵呀？ 大姐就生怕你不把他说话当回事儿。 不是，我觉得这确实情商有问题，他不知道。 哎，对对，这个 好， 他有个度， 对， 对吧？ 他不知道，不是。 哟，你去看看啊，这可大可小的病啊，别耽误了。哎，就 他认为啊，他还认为自己是关心你呢， 嗯， 对吧？ 他是好意， 他是好意， 确实是好意， 他确实是好意，但不会说话， 不会说。但是地难天数，大家有没有发现周围有这种极个别的人哈？尽管朋友啊、同事啊都觉得他情商低，但只要你有一点交流沟通不顺畅，他马上张口闭口就说，你就是情商低，你就没法沟通 啊。这就跟那个到处说别人情商低是一样的啊。 嗯， 哎呦，毛豆说了，哎，我跟你说一个，我曾经买了点桃，然后路过的就是往家走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大娘嘛，然后认识，我就隔老远跟人打招呼，哎，桃，你吃娘吗？ 妈呦，这属于脑子的啊。昨天我也跟我们家人说了，我们家有一个布的玩具，就是 啊。 猴年的玩具吧，就是一个猴骑在马上，马上封侯嘛。后来问我爸，哎，我说爸，那个骑在猴上的马，咱还要不要？我爸说拿一个马， 猴上封马是吧？ 对，我爸是顶着马的就要。骑在猴上的马要不要？ 你这不是情商低，你这是 脑子乱，这是。 对对对， 哎呀， 还有 这个是王雪晨，哎呦，我们单位垃圾箱是带内胆的，内胆是我们自己精心。 制作的特别精致。 哦，垃圾箱内胆 啊！我在监控里看见某业主偷走三天 啊， 然后去他家要，告诉我他是回家给我们内胆消毒，这情商可够高。 哦，偷 消了三天毒， 哎呦，好家伙，你是不是还得让 这理由太牛了？ 对你是不是还让我给你再付个？这消毒费呀、啊，这个、 关键是急中生智能想出来，这就不容易。 这个强，那这个强，哎， 你是没写手机号，不然大家就给你，太逗了。 来、 这个、 这样啊，还有一位郭小牙说了 啊，我跟你们说一个，按理说什么美容护肤按摩这类行业的服务人员说话聊天，那都得小嘴特甜， 那当然、 啊，对吧？一个个都得拍马屁似的。但我遇到一美容师啊，一边做美容一边看着我，一边嫌弃说：“哎呦，你怎么胖了呀？哎呦，你这皮肤好差呀？哎呦，你这斑又多了。”呵。你这肉真多，你那肉真厚、啊、说的我是一无是处，我以为他说完了这些是要给我推销产品 啊啊啊！ 哎，是吧，这是正常人思维吧， 对对对， 但是这姑娘只字未提推销的事儿，她就是单纯为了侮辱我、 哎、这专门挑刺儿了， 这我觉得那她就是 你要是 她就是为了侮辱你， 要是你自然推销个产品你还觉得啊、哦、这是她用了另一种手法、啊、 她要是真推销个产品我这心里还能过得去，就知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你好，你后面不推销，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哎呀，乐死我了！我这个 他就说在日本那个就是那地铁上不有好多那个流氓嘛，就专门有那种流氓。然后说最让人生气的事儿，就不是说他摸我一下，专门摸一下，然后结果一回头看我脸之后说啊，对不起，摸错了。对，这一个人讲的真事儿，然后这个人就说我就更生气了，凭什么？当然了，说后来我还是给他报警了。 当然得报警啊，遇到这事当然报警。 但是这个人也太讨厌了， 哎、对 这个 光是流氓推销点什么呀，对吧？来，接下来时间这样，咱们抽一下咱们的大闸蟹吧，好吧？抽取一下，你说一下第几页，第几个？你说一下第几页吧？ 第五页。 第五页是吧、 啊、对，你说第几个 啊、第五页从下往上数第六个吧。 啊，第五页第六个、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五从下往上数第六个啊，来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哎呀，恭喜金兔啊。田小米啊，你他当然现在已经上班了 啊，你知道吗？今天距离你的大闸蟹就差一个人，哎、你是第七个。 金兔互动了什么内容啊？你打 开我先看一下他有没有互动啊？他如果没互动的话 不 行。哎，有人有、 哦， 后来就是人有低情商的，对对，有还真是有。那个，那 他这主要是不方便念。 对，田小米，那这个、 啊、 就很遗憾啊，你这差一个。金兔，恭喜金兔、 啊、 拿走 哈， 对，拿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啊！咱们赶紧的再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啊，看大家互动哈， 嗯嗯 啊，这个银银说昨天刚说完，我是那个特别粘人的女孩、 哦， 晚上老公就发微信告诉我，他最近特别忙，预计要一个半月才能见面，低情商的一面马上暴露了啊！在我告诉他忙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时候，他竟然给我回了个啊，我会越来越忙。哦，这个是低情商，就你俩没结婚吧、 嗯？没有，他应该肯定是结婚了的啊。就是，但是老公说的确实可能是实话，会越来越忙啊。然后 就是说我够照顾不了身体， 哎、来， 你这人， 再说说其他的，再说说其他朋友 啊。 这个徐大说，我媳妇儿情商绝对是负数。有一次在我们家做了早饭，然后路上他领导让他去食堂带早饭，人老人家回了句我今天不去食堂，哎呦喂，被我数了一顿，类似的事不胜枚举。 哦，其实这种情况、哦、你看 这个 按照他老公的意思就是 领导 让你提了让你带了，你哪怕不去你也得去一趟啊，对吧？ 那也算不上，你就说我今儿早上在家吃了。 不不不、哦、你看你这职场的经验，这种、 啊、我们这属于职场，就职场的。 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哇， 又要么我上不去呢，你什么时候上去啊？ 唉，我也无心仕途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匿名的说，我一直以为不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啊、 但今年我母亲得了病啊， 啊 前几天她想去海边吃螃蟹，由于老人家身体状况，我不敢带去，哎呀，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老人， 你说晚了， 能吃螃蟹吗？关键是 啊，对，这病 能 吃不 吃 螃蟹 啊？ 这个改天我们再送啊，今天的已经送出去了 啊。 还有这个， 就这么着吧，十四秒了。 哎呦 啊， 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 啊！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们发过来这么多微信，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 七十二变。